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佳明158超体加速日记。 我是主持人宋阳，完成过两次 Ironman 大铁，三次百公里越野赛，现在全程马拉松的最好时间是3小时35分钟，半程马拉松1小时37分钟。我将用一块佳明 Forerunner 945手表，在一个月的时间之内科学训练，同时记录我的身体变化指标。训练30天后，挑战10公里42分钟的完成时间。超级体验团，更多体验，让你的生活丰富多彩。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体加速日记，我是宋阳。新的一天的训练又要开始了。其实这一天呀、没有什么训练计划，佳明手表给到我，因为跟着是佳明 coach 去练习。那么 coach 呢，他会大概隔一天到隔两天，根据你的训练表现呢，来决定你这一天的训练目的和训练的内容是什么。这一天恰好没有训练，没有训练，但是也要跟大家来说特别想说的一件事，就是如何保证你的身体状态，叫做体能充足的去迎接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其实，一款智能手表也可以给你带来这方面的数据。比如说特别想跟大家聊的，那就是睡眠数据。其实在超体加速日记开始之前呢，我跟另外一主持人论呢，我俩就说呢，要30多天不摘手表啊，这手表就别离身，一直戴着。他说那这个戴着这个有什么好处呢？一是可以测量我们运动时候的各项数据，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数据，它可以测量你睡眠时候你身体的各项表现。如果说我感觉特别好，那当然你睡得非常好啊。但是大多数人，亚健康的一种状况下，他感觉不到我睡得是好还是不好，差不多吧，还行吧，不怎么样，反正还行。那么这时候，一款智能手表的出现就可以帮我们来测量，用科学的数据来指引我睡得究竟好还是不好。接下来呢，就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的一次睡眠的表现。 现在是早上的8点多，今天其实没有训练计划，但是今天呢特别想在超体加速日记当中跟大家来说一说睡眠这事儿。好的休息才有好的训练状态，所以在这段时间一直在坚持佩戴佳明手表，它记录整个晚上的一个睡眠状态。打开佳明 Connect，然后呢通过同步你的手表就会有一个睡眠。这次睡眠是我在最近一段时间里边叫睡眠的分数最高的一次，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满分是100分，这一天晚上我的睡眠达到了93分啊。那么这个佳明 Connect 里边给我的这个说明呢，叫做良好的恢复性睡眠呢，会让你高效度过一天。尽管睡得比较晚，您仍然睡得很好，以后争取早点睡啊。这还给我一个提示。那么它里边就叫得分因素里边就你看有叫睡眠时间、压力、深睡、浅睡、快速眼动、清醒时间，还有叫不安。睡眠时间呢，我是你看。是从0点16分睡的，所以他说我这个睡眠时间有点晚啊。但是呢，早上8点起，大概是这样一个8个小时的一个睡眠的时间，总计是7小时40分，是表现优秀。那睡觉时候的压力呢，叫平均压力只有5，就我没什么压力。那他说呢，如果在睡眠的时间之内的压力超过13就不好了，如果不超过13，就说明你的这个睡眠分数啊，压力这一块就比较好。深度睡眠是1小时56分，这也是最近一段时间里边我深度睡眠时间最长的一次。你看他说深度睡眠应该占总睡眠的17%到35%，这睡眠时间啊，深度睡眠。还有就是浅睡是4小时22分。浅睡呢应该占到睡眠的37% 到60%，这些表现都是优秀。快速眼动表现是一般，我的快速眼动呢是1小时22分，说这个呢应该是占到睡眠的21%到29%，所以没有达到最佳的范围。其实快速眼动这事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也就是说你快速眼动的程度其实影响了大脑的机能。如果说你快速眼动的这个表现分数越好，那么你患阿尔茨海默症还有其他的这个老年痴呆症的风险呢就会比较低。如果你这快速眼动的表现不好啊，它就反正就是证明你那个患老年痴呆啊阿尔茨海默风险会比较高。清醒时间是4分钟啊，我这个清醒时间4分钟，他说只要是在5分钟以内清醒都是比较好的。如果长于15分钟你还没醒的话，现在你赖床啊，那就不好了。这个表现是优秀。还有一个叫不安，不安表现是欠佳。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他说我的目标呢要尽可能减少睡眠的中断，不安的睡眠呢会对您的睡眠分数产生负面的影响。那就是有的时候会醒，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叫睡眠不安。那睡眠不安的问题呢叫做每一次睡眠中断都会让您回到较浅的睡眠阶段，过量的话呢就成了清醒的时间。所以如果睡眠不安的话，第二天就会感到疲惫啊，精神不振啊，等等等等吧。所以这一天我的睡眠的总体的状况来跟大家做一下分享啊。93分是最近一次睡得最好的一次，我的佳明手表告诉我是这样的。 听了刚才啊，我这一次睡眠表现的一个分享，您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啊，早上起来觉得哎呀神清气爽，干什么什么都有劲儿，精神状态特别好，那就证明您前天晚上睡得特别好啊。如果说有一天早上起来反而迷迷瞪瞪的，老也睡不醒，那前一天晚上您是不是熬夜啦？是不是喝酒啦？是不是最近一段时间亚健康状态比较长了啊？这些都需要及时的去调整。不管咱们运不运动，是不是为了说哎，我有一个好的运动表现，我改善我的睡眠质量，不是的，恰恰相反，好的运动或者叫做科学有效的运动反而能够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而且看一下佳明 Connect 这个软件呢，它这个睡眠分数出来之后呢，就可以把你一天的7天4周就一个月还有1年整个的一个睡眠的状态啊，通过这个佳明手表记录下都可以做一个平均分。然后在右上角呢还有一个帮助啊，它也可以帮助你来解释和说明你现在身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看一下我一年啊，我这一年的平均分呢只有73分，所以我说我这一次93分是最高分表现了，只有73分，睡得不太好哈。帮助点一下帮助，他看优秀的睡眠是叫90到100分，良好的睡眠是80到89分，一般的睡眠是60到79分，所以我现在属于一般睡眠，欠佳那就是没到60分，60分以下。那么说到最后如何改善睡眠呢？哎呀，这个是一个大难题了啊，全球的难题，也没有好像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能够解决所有人的一个叫睡眠的问题。大多数的人都有睡眠问题，尤其是在城市工作当中的人更有睡眠问题啊。怎么解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有人呢靠看书啊，有人靠冥想，有人靠听音乐，有人呢靠吃一些健康补给类的药物，还有人呢靠运动啊。我就属于靠运动的那种人。但是如果说通过运动的方式改善您的睡眠质量有效，可是也有一些误区，比如说不能在睡前1小时做激烈的运动，那样反而得不到有效的帮助。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我觉得挺好啊，虽然没有直接的训练内容，可是呢我们用其他的辅助性的信息呢也能够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身体指标，通过佳明手表记录我们的身体变化，让我们能够拥有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 您的第一块运动手表用佳明，助您迈上跑者之路。佳明智能运动手表全方位关注您的身体健康。 风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千辛光景里有坚定神情。 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论论。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就这个奥林匹克的大话题呢跟大家伙一起来交流交流。今儿咱们来说这话题可能大家伙都听说过啊，但是细节的事呢又不是那么的了解。今天咱们主要来说一说在体育运动当中的兴奋剂。 兴奋剂啊， 兴奋剂 啊，大家都听说过哈，但是可能大家都 没吃过， 都没吃过，都没吃过。这个普通人吃这个，第一是想吃到，确实也挺难的哈。第二呢，确实普通的运动爱好者吃了呢，应该对自己的这个运动成绩肯定是有作用啊，但是没有什么这个争金夺银啊这么重要的这个作用。 哎，你别说，说到这儿，我突然发现，好像其实咱们普通人也能接触到， 能接触到， 比如说芬必得 啊，芬必得。 对，其实芬必得它具有止疼的作用，那么在兴奋剂当中有一类其实就是止疼类。那也就是我们平时咱们老百姓用是没有用的，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不参加国际级别的大赛。 是， 但是运动员如果在比赛前后以及过程当中吃了芬必得，也有可能被算为服用兴奋剂的类别当中，所以它就在我们身边。只不过我们是不是这个在参与比赛，或者说我们作为职业运动员去参赛，那么这些能不能用，它都是有严格的要求。而且这两期节目吧，咱们都来说说兴奋剂哈。叫不同类别的项目，它对于兴奋剂类别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它不是一个大类别，就是它是一个大类别里边的分类。 分类。 哎，咱们那个在节目当中好跟大家说，这样我们先通过一段录音了解一下什么是兴奋剂。 兴奋剂为提高竞技能力而使用的能暂时性改变身体条件和精神状态的药物和技术。由于运动员为提高成绩而最早服用的药物大多属于兴奋剂药物刺激剂类，所以尽管后来被禁用的其他类型药物并不都具有兴奋性，甚至有的还具有抑制性，国际上对禁用药物仍习惯沿用兴奋剂的称谓，因此有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经过三次修订后，在2019年11月7日波兰卡托维兹举行的世界反兴奋剂大会上获得通过，并且于2021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使用兴奋剂不仅损害奥林匹克精神，破坏运动竞赛的公平原则，而且严重危害运动员身体健康，因此国际奥委会严禁运动员使用兴奋剂。 刚才通过一段录音了解一下什么是兴奋剂。我们知道这个兴奋剂它含有很多种，而且这个可以说现在我们已经把兴奋剂呢叫做叫查处兴奋剂，包括走私、非法经营、非法使用兴奋剂刑事案件，已经把它上升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级别了。你看2019年10月18号我们国家的最高人民法院就颁布了专门要保护体育运动参加者身心健康的这样一个司法解释。而且在2020年1月1号起已经正式施行了。同时在2021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里边也规定了叫做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罪的这个罪名。所以从我们国家来说也非常重视这件事儿。 是犯罪哈， 犯罪， 这个使用兴奋剂是犯法的啊，是犯法的。其实兴奋剂啊，我说这个东西最近啊有一条新闻啊，大家这个使大家又重新关注到了这个兴奋剂哈。这个新闻呢还跟咱们中国运动员有关，那当然不是咱们中国运动员服用了兴奋剂哈，而是今年在奥运会上表现非常出色的一名英国的短跑运动员啊，男子运动员叫乌贾。 乌贾。 他是被爆出啊，这个兴奋剂检测当中哈，我们目前应该是比较严谨的说法是 A 瓶 检测这个兴奋剂呈阳性啊。我们都知道这个运动员在赛后哈，他检测兴奋剂也是有一套非常严格的这个流程的，需要留两瓶的这个尿样哈，一个是 A 瓶哈，一个是 B 瓶哈。 对， 就只有说 A 瓶完了之后，这个 B 瓶啊，那还有一次检测的机会哈。如果 B 瓶当中他不是阳性的话啊，那么其实也不能够最终定义哈，他是这个服用了兴奋剂哈。 但是为什么说跟咱们真空运动员有关系呢？因为这名队员呢是参加了4x100米男子的这个接力比赛，而且英国队呢还获得了应该是第二名， 银牌 啊，所以呢最近很多的这个媒体啊都在看到这个新闻之后就说，哎呀，这个英国队要被取消名次之后，那咱们中国这届本来是4x100跑了第四名，如果是英国被取消，那我们顺理成章我们递补上去第三名，那就是能获得一枚奥运奖牌了哈，这就是一个新的历史性的突破哈。啊，当然这个事情呢，这个刚刚我跟孙杨也在聊哈，其实没有我们从这个各种的这个报道片面的报道当中，想的那么简单。 对对对，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儿。 嗯， 其实这事儿我觉得怎么来的，咱们之前啊，论论跟孙杨节目聊过这件事儿。 嗯， 不是这件事儿，就是在之前比赛，中国队有一次递补 啊，对。嗯， 他不是兴奋剂，是接棒。 接棒， 他叫接棒，出了那个 接 力 区 叫违规。 对， 违规，当时被判违规之后，迅速的立刻取消掉他的最终成绩。 对， 当时中国是从第五到了第四。 对，上一届里约的时候， 是吧？是从第五呢，替补进了第四名。他不是兴奋剂，他叫违规。 嗯。 啊，比赛规则违规， 犯规了就是。 啊，所以这次又我们又那个递进一位啊，不是这么简单。兴奋剂这件事儿呢，这个如果说，其实这次还有一个争议，就关于意大利队。 嗯， 当然现在只是猜测哈，就是猜测为什么意大利队你这怎么 成绩这么好啊？ 啊，咱们就开玩笑的话，吃药了你是还怎么着啊？反而意大利队目前没有被检测出，就是目前没有被检测出有服用兴奋剂的这种情况，但不代表以后没有啊。 是。 那么英国队这次就是刚才论论说的这个乌甲，他参加4x100米的这个接力，然后他的 A 瓶呢检测成阳性。我们现在我们从两个角度来分析这件事儿，他现在有几种做法，那就直接取决了，或者就决定了中国队如果替补进去的话，他的时间，第一，他承认了，我用了兴奋剂， 我用了兴奋剂，确实是 我真用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各位，我用了啊，他承认了，那么立刻就会坐实，因为他自己已经认了，这是一种情况啊。 我们玩那个这个天黑请闭眼杀人游戏啊，主动报废 啊， 我是匪，我是匪， 我是匪啊，我是匪，那么马上就会取消掉他的成绩，那么第四名的中国队就会迅速的递补到第三名，获得铜牌。这样一个，然后国际的这个奥委会也会来公布这件事情。那么国际的这个反兴奋剂中心，包括反兴奋剂的检测中心，大家知道这个叫检测中心和反兴奋剂组织它是两个机构。国际反兴奋剂组织叫 WADA。国际兴奋剂检测机构叫 ITA。你看它真是不一样的，而且它都叫非隶属于国际田联。在我们在之后的节目会给大家介绍，原来啊它是一体的，就一个机构之内，我又是执法者，我又是审判者， 是， 所以呢就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大家觉得可能这样不是特别公平，啊，你又是组织者，然后你又决定这个人是不是用了兴奋剂，然后你又是检测者，那不公平。那么在那之后呢就分开了，国际田联是国际田联，那么国际奥委会是国际奥委会，那么国际反兴奋剂它是属于独立于国际田联国际奥委会的一个第三方机构，然后人家又说了，你反兴奋剂机构你也不能承担检测的任务，对吧？那你就变成你又是审判者，你又是检测者，那也不行，于是呢又成立这个专门检测兴奋剂的中心 ITA， 它又是属于相对于独立的，这样分别独立运行，互不干涉，才能够最大程度的保证它的公平性，解释了一下。那么现在是 ITA 国际兴奋剂检测中心检测出了这个乌甲它的 A 瓶呈阳性，刚才我们说他认了啊，那现在是什么？现在是他不认啊， 他不认， 他不认，他已经发生了，他已经发生，这个乌甲已经说了，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绝对不会用兴奋剂，大概是这意思吧， 否认了啊， 否认了，我绝对不会用，可能他原话不是这么说的啊。好，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因为我们是要把他的这个话呢翻译成中文，就是人家是英文，我们翻译成中文。他呢又说叫做我绝对不会故意使用兴奋剂，或者叫我，他没有提兴奋剂这三个词，叫我绝对不会故意使用违禁药物，所以这是两种翻译， 一个是我绝对不会用，另外我绝对不会故意使用。 哎， 这里边是有区别的啊， 是是是， 文字游戏啊。反正呢，他现在没认，没认就是第二种情况。 嗯， 第二种情况又分为两个分支，第一，他可以向国际反兴奋中心以及国际兴奋剂检测中提出，你来检测我的 B 瓶。 嗯， 刚论不说吗？俩瓶吗？ 嗯， 留两瓶啊，你可以检测 B 瓶。如果 B 瓶是阴性，好了。那 A 瓶也不算了，他以 B 瓶的检测结果，为最终结果，就是你就确实没有服用禁药啊。那之前呢都是不好意思啊，检测错了啊，检测错了。还有一种呢，叫你也别检测我的 B 瓶了，他不留了两瓶吗 ？A 瓶、B 瓶我都觉得有问题， 都有问题， 都有问题。那么我向国际反兴奋剂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 仲裁， 仲裁大家应该。了解这事吧，孙杨那个就是仲裁， 仲裁， 孙杨不是一次仲裁，然后二轮又仲裁嘛， 是， 最后从八年现在又改成了几年，反而减少了。 对， 那个是国际叫体育仲裁委员会，他可以提出仲裁，就你也别检测了，我直接仲裁。那么仲裁的时间可就长了， 是，他需要一个漫长的流程啊。我们想想孙杨那个事儿，已经前后闹了几年了， 多少年的时间了，而且 刚刚尘埃落定哈，说最终定了啊，这个不可更改的一个结果是多少年？ 对对对，一开始八年， 一开始八年，后来又重新的去各种召开听证啊，而且这里边哈，你说涉及的方方面面的人员特别的多， 特别多 啊，这种高水平的运动员不是说哈你一个人这个。比如说运动员哈被检测出来呈阳性了，这运动员一个人去听证了，不是这样的哈，整个队里边所有涉及的人， 教练员、营养师，然后他的队友，所有涉及的人你都要去作证， 对啊，全都要去。然后呢，这个仲裁的这个委员会也会进行详尽的各种的调查啊，各种的调查出很多的各种的这个听证，所谓哈，所谓听证就是说我们这个证人哈，要收集他们的证词哈，然后去找证据哈，各种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只可长不可短吧，这个过程， 所以这个过程长达几年的时间，就如果说最后国际仲裁、体育仲裁这个委员会决定仲裁啊，你确实是服用了这个兴奋剂，你 是 阳性啊，不可更改，那也会取消他的成绩，然后中国队再往前替补，对、吧？所以它不是一个短时间能够做到的一件事情，这个现在可以持续的去关注，但是论论刚才说，大家仔细听论论说的那个仲裁那个过程，它意味着什么？背后意味着什么？钱， 钱， 钱， 没错。 我们虽然说的比较俗啊，但确实是意味着经济实力。就是真像你要到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仲裁法庭提起仲裁的话，它的仲裁费用可是非常高的。 是 啊，那些人不是白陪你玩的， 没错 啊。你包括你，就像我们去法院打官司一样，你再有这个诉讼费啊、律师费啊、陪审费啊一系列这个费用。那有时候这名运动员他的背后是否有这么大的经济实力去支撑他到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去仲裁？那如果说非常有钱，我的背后的经济实力非常强，我就要保住，哇，或者这么说好像已经认同他使用了，我就要给一个清白，给我一个清白， 给个说法啊， 给一个说法。那他的背后经济实力非常强大。如果这个运动员他发现我没有能力来支撑到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去提起仲裁的话。那我就说你检测一下我的 B 瓶，所以他这个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刚才就论证他不是一个人的事，他是很多因素决定他该怎么办。 没错啊，就是这个经济实力确实也非常的重要哈。像其实检测兴奋剂啊，我们说的刚刚孙杨说的是这个仲裁的整个过程，它需要很庞大的这个经费的支持啊。其实检测也是一样的，就是检测兴奋剂它也是得需要。花很多很多的钱的，这个钱可能也是很多朋友这个超乎想象的哈。那我们看到啊，有这样一个数据说，这个1988年哈，当时叫汉城奥运会，当时也是反兴奋剂的一个小高峰啊。这个汉城奥运会呢，一共是检测了当时参赛的1600多名运动员哈，耗资达到了300万美元。就是说，你检测一名运动员他是否使用违禁药物，这个成本。差不多就要2000美元，检测一个运动员就要2000美元。之后呢，又是反兴奋剂大规模的在开展哈，说这个在1989年的时候，全世界哈兴奋剂检测哈， 整个所有的比赛兴奋剂检测的耗资达到了差不多$1亿。 嗯 啊，就是检测兴奋剂也是一件耗资非常庞大的事情。 对，刚才论说1988年花那么多钱把谁查出来呢？ 嗯， 把本约翰逊查出来。 对，本约翰逊啊，那是他 300万美金就是为查你 啊，就是为啊，终于给逮出来了啊，那是。还是他应该是刚刚打破的男子100米当时的记录哈 啊！加拿大这个本约翰逊飞人那太厉害了，包括他的跑步的那个姿态， 嗯， 也很有意思。他仰着头， 仰着头， 仰着头跑啊！所以今天咱们来说这个兴奋剂。所以我们这一期的节目主要说，其实查处兴奋剂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它也不是一次性的一个事儿。 是， 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就着兴奋剂的这个话题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回听节目呢，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各位好，欢迎收听界内界外，我是宋阳。那今天呢，在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就着最近比较热的这个东京奥运会出现兴奋剂的这个事儿呢，一起跟大家来聊一聊啊。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曾经也是兴奋剂的检察官员，担任过这样的工作啊，曲怀。你好，曲怀。没想到曲怀曾经还做过这个兴奋剂的这个检察工作哈。 哎呀，那早了，我看看啊，2009年还是2010年开始吧，应该是到2013-2014年，大概有3-4年时间。那个时候刚好就业余时间，然后也帮着就是反兴奋剂中心做一些兼职的工作，算。对对对，兴奋剂检察官基本都是大部分都是兼职的， 都是兼职。对，兴奋剂检察官哈。 对，是这样，就是兴奋剂检测听起来很神秘，好像。 对， 其实不太神秘，就是因为内部不让进。所以觉得很神秘，它基本是这样，在赛前的时候要搭建工作站，搭建工作站呢，就是需要除了设备之外，还需要满足一些条件，比如说要，兴奋剂检察官一般是通常男女各一位，然后要配若干个志愿者，然后当然有的时候条件好的话，可能门口还要配武警战士，那么可能这个就是涉及到，因为一个是个人隐私，还有一个就是涉及到这个兴奋剂确实很敏感的一件事情。 对， 那容易被人动手脚就不好了，所以呢就是避嫌主要是。然后呢通常在比赛之后，首先一般像马拉松可能会抽查在前8名，根据中国田协，然后还有亚奥理事会，然后还有那个国际奥委会的WADA反兴奋剂组织的一些要求，它就有不同的例数。那比如说正常来说可能3例，男女各3例的话，一般是前3名必查。 前三名。 对，然后如果你想做6例的话，那就是每男女各6例的话，那么后另外3例就要在第4名到第8名中间 抽。 对，一般是这样。而且就是马拉松这个比赛可以分成2种检查方式，第一种叫赛内检查，指的就是赛后比赛一结束，那么运动员到终点前3名带走， 然后排尿。 对，然后还有一个赛外，那就是赛前时候，我赛前的比如说1天2天3天都可以叫赛外。然后通常来说赛内呢，我们一般是流程这样，到了终点之后，那马上会有一个志愿者或者工作人员上去通知运动员说，你好，我是谁谁谁谁谁，然后你请你将接受兴奋剂检查，然后有一个单子需要他通知书，他要认可通知书签字，然后这个时候开始，你要这个运动员要在他排尿之前的所有时间里，要不能离开兴奋剂检察官或者工作人员的视线。对，要比如说中间有可能有新闻发布会，可能会有颁奖仪式，没问题，你该干什么干什么，但是对不起，一定会有人一直跟着你，然后无论你从哪去干什么，一定是从兴奋剂检查站出去，然后再回到检查站里等待排尿，这是正常的这个尿检啊， 尿检。 对，然后进到站里之后，通常就会有一套程序，比如说有很多问题填表，然后还有问题，比如说你最近有没有生病啊，有没有服药啊，吃过什么样的药物啊，都要做登记。然后排尿的时候，通常来说还是有基本要求的，就是应该到什么标准，然后还要测尿比重， 有一个比重仪，测量比重达到一定标准之后，这个尿样才是有效的，然后封箱装好，然后带走。 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就是在马拉松里边，它所被列明的禁药跟其他运动所列明的禁药是一样的序列吗？ 哎，对，它有一个大列表，它有一个列表，其实分 S 和 M 开头的两种都是禁药。其实是怎么区分呢？在2000年以前，这事儿要说兴奋剂这事可能就多了。药物这事，2000年以前，我记得还是2001年以前，WADA应该好像是有70几种药物列表，那时候有明确列表。后来每年它都会有更新啊。这70种列表呢，比如说就包括类固醇呢、啊，就包括什么 EPO 啊，这种都是有的。这是纯粹这种列表，药物列表就是对你的机能、身体是有促进作用的，能够改变运动成绩的，这个是纯药物列表。比如说你就吃了类固醇，那你就是爆发力，改变爆发力，好，类固醇药物，那好，没问题。后来又增加了30多种，变成100多种了，2001、2002吧。为什么？但这30种是对人体没有任何作用的，你吃了之后，或者你注射进去之后，不能让你变得更强壮，不能变得让你变得更好。就是比如宋阳，你打了一针之后，注射了一针之后，你游泳1500米30分钟，打完针之后 我 还是三十分钟。那为什么这种对这个为什么药物会进入到列表里去？这个药物的特别典型的一种药物名称大家都知道，叫利尿剂。利尿剂是对运动成绩没有改变的，但为什么会进去呢？因为在70多种这种药物里面，你又吃了另外一种，比如你吃了 A 是70多种药物的，对你类固醇对你成绩有帮助。这时候你又吃一种 B 或者注射了一种 B 的药物，对 A 药物进行了综合，进行了化学反应，让进行尿检或血检的这种检测使你查不到你使用了 A，掩盖了使用 A 的现象， 掩盖行为。 对，然后那这种药物后来被WADA也列为禁药系列。所以比如说利尿剂为什么会经常会查出利尿剂，我就我个人，我这人很主观啊，就是说很多运动员查了兴奋剂是利尿剂的，说这个我是误服，不可能。利尿剂就是让大家迅速的排空身体那部分存在兴奋剂药物的这种元素，排掉之后他就查不到他使用了。而且在检测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我们有一个术语叫白尿。 白尿 什么叫白尿？就是尿很干净，除了 HRO 就是水分之外什么都没有，连尿素都很少。这个就很奇怪了啊，这个明显这个一定是要重点跟踪的检查的对象。为什么白尿它用了其他的药物把所有的尿液中的元素都洗干净了，洗没了， 这是一种掩盖的行为。 对， 所以呢，就是说对于兴奋剂检查这个中心来说，只要你有掩盖的行为，我就无法确定你之前是否服用了禁药，那我就认为你就是有。 但是白尿还但是只能嫌疑，但是白尿你又查不到它有东西。 对， 你一定要有东西之后告诉你，那比如说你用过什么东西，用过什么什么样的元素的药物，然后起到什么作用了，这样我才能处罚你。如果没有的话就处罚不了。 那他不也被列为了这个， 所以说是这样。在国际上和国内上比较通用的就是运动员检查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他报行踪。那报行踪呢，运动员分几类，一个是必查的，那像国家队的必查的比如说，然后那还有一部分是重点检查的，就是还有一种是抽查的，就是抽查就是运动员可能成绩不是特别突出的，然后这是分类。然后在什么时间有大面积大密度的检查呢，就在各种国际赛事之前2-3个月内，比如说奥运会，比如说全运会之前，亚运会之前，大密度到各个运动队去飞行尿检，就去查，不管你在哪训练呢，突然可能就24小时随时可以找你去，半夜敲你们宿舍宝马几万，然后而且不通知你。因为如果通知的话就是跟赛内检查一样，刚才我说这个就是随时抽查叫赛外，赛内检查也是一样，就是我一定是要告诉你我检查有通知书之后，你签完字之后，这个时候 你不能离开我视线，因为如果你真的使用了禁药的话，有可能会做手脚。这个在80年代的时候，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有过著名的运动员被国外记者被怀疑过，然后一会儿我们再讲这个那些有意思的趣事。当然我们听听故事就是。 咱先说说这个，咱这个上半段啊，先聊聊这个叫兴奋剂啊，是吧？或者哪些被列为兴奋剂，先聊聊这个事儿。 所有的兴奋剂检测，最开始要肯定是查完之后，检查的时候我们就是两瓶尿样 ，A 瓶和 B 瓶同一次进行收集。比如说孙永阳，你在一个马拉松比赛中第一名冠军啊，兴奋剂，那可能你这一次就要我同时要收到两个样品，就同一次的啊。 那这个有意义吗？ 有意义，有意义。在如果 A 瓶呈阳性的话，你可以，你有权利提出我要B 瓶再检测，然后 B 瓶如果还是阳性，对不起，这事就落实了。如果 B 瓶是阴性，那你可能在对尿样有问题，可能就是在运输过程中或者是在收集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也可能。所以说就是要夯实这个事儿，那就 A 瓶和 B 瓶两个，不是因为如果是确实是一瓶的话，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偶然的事件出现发生，整个的收集过程中是很严格的，非常严格的管控。 是。又说到这个兴奋剂，那查兴奋剂的组织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组织呢？就是这个组织它是属于哪个部门呢？ 是这样，要说兴奋剂最早最早开始的时候，在1960几年之前是合法使用兴奋剂的，知道吧？ 不知道。 不知道吧？ 不知道。1960几年之前， 1968年之前是合法的，可以合理使用。最早的典型案例是环法，就是在大规模使用和众知名的赛事之中，最出名的是环法。1900几年、1910几年的各大车队基本上就是带着药出征啊，比赛，因为环法是1900几年建的嘛。然后当时比赛是因为勒蒙的那个报纸、那个报社为了搞这个相当于促销活动吧，然后就搞了这么一个比赛，自行车比赛。然后那么很多车队职业车手啊，就是队医跟着队医，是目的是干什么？队医就是为了带药的，然后就每天打，每天打，每天吃，每天注射，然后为了提高运动员的耐力和他的持久力和持久输出能力， 运动表现。 对，然后直到了1968年。在罗马的1964年，应该是在1964年的罗马奥运会上，还是哪个奥运会上？罗马奥运会应该是出现了一例死亡事件，自行车运动员死亡事件。 死亡事件。 对，到了1968年的时候，在冬奥会之前，然后国际奥委会宣布，当时是还是冬奥会和夏奥会在同一年，68年的时候。国际奥委会宣布开始禁止，公开的宣布禁止违禁药物在奥运会中使用。那个时候开始出现了检查的事情，然后再后来就出现了国际反兴奋剂组织，叫 WADA， WADA， 然后开始，这个 WADA 其实是和国际奥委会是并行的两个单位，并不归于国际， 它不 归国际奥委会。对，因为国际奥委会有医学委员会，其实医学委员会，然后 WADA 有各种什么什么教育啊、宣传委员会，自己有，中国也有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全世界有检测中心的国家不多，亚洲应该是中国和日本都有。一粒兴奋剂大概几千块钱，所以说 一粒兴奋剂的检测成本就几千块钱， 基本上是这样，1000到2000吧，成本，基本成本啊，包括人员啊，包括设备啊，那一个瓶子就十来美元，一个瓶子十来美元。所以说从1968年以前是允许使用兴奋剂的，1968年以后，68年以前就出现过很多次，其实已经除了奥运会之外其他比赛出现过死亡事件，然后但是68年只有在64年在奥运会上出现死亡事件之后，国际奥委会才意识到兴奋剂对人体的危害，然后开始公开的去拒绝兴奋剂的存在，这时候就开始 其实说实话，这个斗争的时间还很短，而且在咱们经常说的这种耐力项目里面， 对， 比如说在很早很早以前，美国的这种几天的多日赛的连续奔跑的越野跑的耐力赛中，就开始最开始就使用兴奋剂啊，然后在1912年吧，还是离1908年的奥运会上，就曾经出现过一名运动员靠着教练员一路上，他应该是马拉松，一路上给打的有一种药物叫士地宁，就是保证他兴奋的状态的，一路打这个针，打了好几针，就携带着啊注射器，就一路打着，到了终点。他虽然是排名第二冲过的终点，但是第一名特别有意思，第一名中间坐了搭了别人的便车，然后被取消了成绩， 都是什么事儿？ 对，第二名虽然是第二个冲过终点，但是他获得了冠军。 但他打了这个一路在打这个兴奋剂。 第一名没有打，第二名打了。 第一名坐车吗？ 对，就是事实上这个事儿就是我们往以前看的历史是很多有意思的事情，都很奇葩。现在看， 对，其实许冠，你说到这儿，我突然觉得这个事儿有几方面啊，我们都可以说哈，这个事儿。如果只是说兴奋剂呢，这些事件啊，我们可以扒一扒历史，说一说整个兴奋剂这些年来的从使用到拒绝，然后再到斗争，对吧？这个历史，我觉得又可以引出一条线，说的是什么呢？这个啊，也说明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究竟谁说的算，对吧？刚才这个举凡你说的那一点啊，我突然想到，凭啥你不认可我？你说我没资格，我就没资格呢？凭啥你说俄罗斯运动员用了这个禁药，俄罗斯运动员说你就不让我参加呢？就这个主导权，这个非常重要，这个主导权就是谁说的算。 对，而且就是中国为什么体育以前偏弱，现在偏强，一个是硬实力比较强，竞技性的，还有就是在各个国际的组委会核心组织里有慢慢的有咱们人了，这个时候你只要参与进去了，虽然游戏规则不是你制定的，但是你参与进去之后，逐渐逐渐你就有话语权了。 对， 这个特别重要，而且跟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强盛是否强盛有很大关系。 对，但因为我们说的这个体育，它是公平竞争的一件事情哈。我们这个公，但其实它凸显了很多方面，影响了很多方面。你比如一个国家，它的奥运会上究竟它取得的成绩怎么样，它是有国际影响力的，它一定是有国际影响，而且很大的国际影响力。你说我服用了禁药，然后你说我不合格，你就合格吗？ 其实兴奋剂比的是什么呀？ 比的是什么？ 比的是医学水平。 医学水平，我特别同意这一点。 在1972年还是1976年，我忘了，有一届奥运会，还是68年，被查出了下届奥运会被查出兴奋剂第一例。是什么例啊？是现代武项，是棋手，被查出兴奋剂了。兴奋剂内容是什么呢？是酒精， 喝酒了。 对， 还不知道酒精。 你说酒精是兴奋剂吗？ 酒精是不是兴奋剂？ 事实上是兴奋剂，在而且它这样分得很细，在有些项目里，酒精就是兴奋剂。我举个例子 啊， 现代武项，你不能酒驾，你酒后骑马的话，对马容易造成惊马的这种效果后果。 对， 然后 马会造成惊马的后果。 射击不能喝酒，射击项目 啊， 酒精容易扰乱你的判断， 我打得准呢。 那有的时候，你像埃德蒙顿那样，埃蒙斯那样，射到别人靶上去了，能不能回头射到别人身上去啊？对吧？然后，棋类项目里面，酒精是不允许的。就是，然后这是让你变得很平静的。有的项目当然可以喝酒，比如说我知道，中国最著名的那个曾经的那个羽毛球运动员，大家都知道。查兴奋剂的时候，拿上啤酒，因为啤酒利尿很快，啤酒不是那个禁药啊，喝完之后马上检查完人走了，档期很满呐，就是我着急嘛，对吧？是可以的，但是事实上它是有规定的饮用品的，你这饮用品 可以喝， 对，你随便，你外面拿随便，但这里边含东西，你含出问题了你自己负责。对，就是这样。 你看这兴奋剂一件事啊，一粒兴奋剂体现出的是一个国家的在体育上的，甚至在国际上的影响的地位， 没错， 话语权， 是的， 是吧？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兴奋剂又体现出了 整个对于体育，尤其是体育医疗、体育药物高科技前沿的这种技术的发展， 没错， 又一个小小的一例的兴奋剂，又体现出了在体育运动上的人类的这种竞争，你是不是真正的公平？是不是通过你平时的这种积累的训练而达成了一种运动表现？当然，又话又说回来了，说了平时的训练究竟能不能用兴奋剂？我参赛的时候我是没用，但是为了提高我平时的训练的这种强度，我们都听说过这个非常著名的 NBA 的一个球员，就是说 NBA 的训练场就是汗水加药，就是抓了特别累，呱抓一把药直接吃，就是平时的训练啊，在 NBA 的很多的球员训练场，说生活这样的生活司空见惯。那这样药可能是什么呢？它可能未必是我吃完之后我特别强，有可能是止痛药。你说这个止痛药算不算兴奋剂？ 对 吧？ 所以它是这样，基本兴奋剂药物列表还是很清晰的，就是把能够直接提升运动员表现的这种药物放到里面，比如说类固醇啊、EPO 啊等等这些，然后其他的它会有比较明确的界限，只要按这界限来就行了，所以它也会评估一下。 兴奋剂检测中心，我觉得这个太厉害了。那回听节目呢，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是宋阳，咱们下期节目接着来说。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太轻松了，这个动作其实找不到太多的扣分点，看看能不能裁判员给到十分啊。 第二跳，407C 向内翻腾三周半抱膝，满分。6243D 臂力向后翻腾两周，转体一周半，满分。最后一跳，5253B。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半屈体，满分。 现场的七位裁判全部给出了十分满分。 老师会看一下教练，然后看一下领队，然后领队让我放轻松，然后教练加油加油，但是没那么紧张吧。很开心，就特别激动。 8月5号东京奥运会跳水女子十米台决赛，作为中国奥运代表团年龄最小的运动员，14岁130天的全红婵在决赛中5次试跳3次满分，总分466.20分，以压倒性的优势夺得东京奥运会女子十米跳台冠军，创造了奥运会这一项目的历史最高分，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摘得金牌。此前奥运最高分是由陈若琳在北京奥运会上创造的447.70分。2020年10月，代表广东海印队出战的全红婵在全国跳水冠军赛当中横空出世，力压陈芋汐和张家齐等名将夺得冠军，她的水花消失术引发观众赞叹，你只能闭上眼睛才能聆听到入水时扑的一声，那是水花发出的赞叹。此后3站奥运选拔赛，全红婵2夺冠军，以总积分排名第一的成绩昂首挺进奥运会。全红婵出生在广东湛江的一个小村庄，湛江是中国的跳水之乡，曾经走出了劳力师何冲、何超等世界冠军。用村里老乡的话来说，全红婵家里条件中下，靠种植甘蔗和水果为生。前些年他的母亲还因为车祸受伤没法干重活。2014年上小学的全红婵被湛江体校的跳水教练陈华明选中，开始练习跳水。体校训练艰苦，但他从来没有褪色过。2018年他进入广东省队，一路超越队里的姐姐们，12岁就拿到了广东跳水锦标赛5项冠军。 8岁直接练跳水的，没有练过体操那些，被选上去。小时候我读书就比较差。 觉得你性格是怎么样一个人？ 谢哥。性格？ 不是谢哥。 性格谁啊？ 个性。 平常是什么风格？ 个性。我吗？我比较喜欢玩，我比较喜欢玩游戏，可是他限时间呢，没到年龄啊。只能玩一个小时，也只能玩两盘，够。 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小姑娘，以火箭般蹿升的速度，在奥运会赛场征服了全世界。还是全红婵的启蒙教练陈华明了解弟子， 也许是他第一次参加比赛，可能是天不怕地不怕，没有杂念嘛，是吧？他平时很爱玩，但是训练的时候一要求起来呢，他就很认真很认真的去训练。他这次能拿金牌呢，我倒更愿意看到了今后以这个为起点